你的人生啊，这才真正开始呢。 高考不是全部，人生是一场漫长的马拉松。 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职场帮帮团。职场帮帮团，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 换 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 换 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 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北京时间12:31，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职场帮帮团，我是香露。今天是9月11号，星期二。今天我们的嘉宾是职业生涯的咨询师马华星，华星你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马华星。 在节目一开始，想问大家一个问题：您认为哪些职业是天天和钱打交道的？当然我们首先能想到的是银行的从业人员啊，会计啊，出纳这些，还有哪些是和钱打交道的呢？华星你认为？ 和钱打交道的这个所有金融行业里边的都是吧？ 金融行业都是 啊， 有的是直接和钞票打交道，有的呢是间接的和这个账目打交道，是吧？ 对。 还有哪些过钱的 啊？还有就是印钞的 印钞，那还有做黄金的是吧？ 对， 卖黄金的， 对， 这都是啊。还有一块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到，那就是彩票站的小老板。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要跟大家介绍一位见钱不眼开的彩票投注站的老板。这位主人公的姓刘，他在南京啊经营了一家福彩站。8月份的时候，一位彩民通过微信请他代买了一张双色球彩票。这刘老板回忆啊，当初呢彩民呢是这样来投注的，是他把一个推荐号码发给这位彩民，结果呢当晚这张彩票呢喜中了一注一等奖，还中出了18注三等奖、46注四等奖和20注五等奖，总计获得奖金不得了啊，556万元。他应该是复式的吧？ 啊，对， 是吧？就给他一注，或者说他买了一注，但是这个复式的，是吧？好，根据法律相关规定，彩票是不记名、不挂失的。实际操作中呢，彩票中心也就是见票兑奖。换句话说，彩票在谁的手里，谁啊就可以去领奖。那么这位刘老板是连夜把彩票送到了买主的手中。事后呢，这位彩民是连连感谢刘先生这位福星，并且呢，因为当时是没有交这个彩票钱的，因为熟了嘛，打电话让他去投注的，马上就补付了买彩票的168元钱。如果是2块钱一注的话呢，这是84注啊，84注可能在一张彩票上。那刘先生说自己经营彩票店已经8年了，经手的中奖彩票金额少说也有1000多万了。无论大奖小奖，自己从来没有私吞过一分钱。他说了，帮彩民保管好彩票是我的职责，不管是做哪一行，诚信应该放在第一位。首先我们要给这位刘老板啊点个赞，是吧？这真的是君子爱财啊，君子爱彩票啊， 取之是有道啊、 嗯， 该拿的拿，该不拿的坚决不拿啊。 嗯， 那道德方面我们就不多说了，肯定这位老板呢是一个人品非常不错的人啊。我们从其他的角度来分析分析，有哪些原因能够使他不见钱眼开啊？什么家教啊啊，这我们都不说了啊，这都是原因之一哈、啊。还有哪些原因是，你看他面对这1000多万的中奖金额都不为之心动？ 嗯。没事，他自己有钱呢， 啊，有钱， 对、啊， 就是也不在乎，是吧？这点钱就能打动我了， 但是也对吧？他代价那个什么嘛， 嗯，就是人卖彩票图的不是这点钱，人有更多的钱，这个道理可以理解成什么呢？就是我吃饱了，我就犯不着去偷包子，是这意思吗？ 啊，对，就这意思。 嗯， 还有就是你想过吗？就是换其他人去卖这个彩票，如果发生这样的事情，他难道会把这事儿给独吞了吗？ 啊、嗯哦，你的意思是说，如果是别人的话， 对啊， 会不会干这事儿？ 对啊， 就这事儿是不是只发生在他一个人的身上？ 对啊，有没有独吞的呀？ 有没有共性是吧？ 对啊， 肯定有啊， 有独吞的吗？就是我主要是很好奇这个，不一定有。 嗯，你看很多行业都存在这种问题是吧？ 嗯， 如果经某个人的手过了很多很多的钱，那个时候突然邪念一动，是吧？这个善恶在那一瞬之间哈、啊 嗯， 倒向了他的心里的天平，倒向了恶那一端，然后就犯错误了。 啊，不，他有可能是有几种情况哈、啊，就这种犯错误还是比较少，嗯、大多数犯错误都是共犯，就是说，哎，你看他也吞了，那 我为什么他也没事儿，我为什么不可以？ 嗯， 好多人都是这样的。就是大家都是从众心理，就是你说我突然间出现了这么一个怎么讲诱惑， 嗯， 这个如果别人都挺那个什么的，就整个社会文化是比较 OK 的，他是不会这么干的。 哦， 嗯， 就是家有家规，行有行规， 对， 咱们这行 的 都不干那样的事儿。 对，所以你说的那些，比如说这个动了一些邪念，他还有其他的想法，他说。那个，你看那个谁谁谁，他也这么弄，你看他也没事儿，就在我们公司， 嗯、 大家都看着，也没人说他，我凭什么不可以？ 嗯， 对， 啊，就刚才你说到的金融行业，其实这样的什么内幕交易啊， 对，都是 老鼠仓、啊， 都不是一个人的事儿，都是一堆人一块儿干的。 这反正时有发生，是吧？ 对， 反倒这个彩票这块呢，我们经常看到这样的案例，这样的案例就是自己。为客人先垫付资金去买彩票，结果中了大奖，然后把钱呢和彩票啊都给到这个客人的，这样案例不是一个两个。 对，因为还有一个东西啊，从心理学，我们不讲道德，不讲，我们从心理学角度来讲，为什么金融行业会经常出现这种对吧，卷款逃跑啊什么之类的啊，各种各样的老鼠仓这样的情况，是因为他一个人卖彩票啊， 嗯， 他所承担的道德责任是最大的，就因为他一个人干，而金融行业是一个团伙，这团伙可能是50个人100个人、 嗯、 对吧，这100个人然后他犯了这个错误，每一个人平均所承担的责任就会被分摊，就会变得很小很小，他们就会认为你看别人都这么干，所以承责任很小，所以这是个心理学叫责任分摊的效应。嗯， 让我一个人去砸窗户觉得有点怕是吧、 嗯、 一群坏小子在那砸窗户，我觉得我扔一石头也无所谓了。 对，然后所以你比如说在过去经常会有比如说这个掉水里边，然后没人救，大家都围观，但从来没有一个人救，这也是一个，就大家会觉得我们每个人分担救人见义勇为的这个责任，就承担的这个责任很小，我不需要承担这个责任，所以我们就会观望没人救， 嗯、 啊，所以这个也是，这个不是抨击社会风气问题，这是从心理学，这是心理效应问题，全世界所有国家都会有这样的现象， 嗯，就如果我把这彩票冒领了，那这500万的压力全是我一人扛， 对对，这个心理承担心理责任都他一人扛，这种负罪感非常的强大。 嗯，再加上呢，就是这个行业可能很少发生这种冒领的现象。 对， 所以慢慢大家也受到一定的这个约束和教育，是吧？ 对。 另外呢，这行业也是老跟钱打交道，因为在此之前，人家经手的这个奖金金额也有好几百万了。 对， 对不对？ 嗯 嗯，他说呢，这个8年了，经手的中奖彩票金额也有1000多万，那加上这个500多万，那就更多了。 嗯， 是不是？所以说、嗯、他也是逐渐修炼出来了。 嗯， 不好说他没有动过邪念，因为这个东西咱们不好分析他内心的想法哈、啊、 嗯， 但是呢就是这么多年了， 嗯， 他这种性格也好，或者说刚才你谈到的这种约束也好，已经形成定势了， 嗯， 很难再突破了。 嗯， 你说我从来都没有吃过肉， 嗯， 你非要我吃肉，我觉得恶心， 对对对，就这意思。 我从来没有偷过钱，你让我去偷钱， 嗯， 我觉得不可理喻，是不是？ 嗯， 八年了嘛，他要是八个月，那咱们 开玩笑说叫停留在自己的舒适区里。 啊，这个道德的这个界限画得非常的分明，是吧？嗯，挺好。还有哪些原因啊？我觉得是不是？就刚才他说的，这个是我的职责，不管做哪一行，诚信应该放在第一位。这个就是说，他有一种荣誉感在里面。咱们还不说道德的问题啊，就是说，你看，我前面啊替客户做了那么多的事儿，钱我一分没有私摊，没有咪掉，客户感谢我，哎呀，这种感觉很爽。 嗯 啊，这种感觉别的职业根本获得不了，只有我这才能有。 嗯， 虽然这个东西吧也是很随机的，是吧？ 嗯， 你觉得有没有因素啊？这点的因素在里面影响他？ 我觉得有可能有，但我觉得还是这个，就是说，因为跟钱打交道的，他们这个，但我不知道他这个去卖彩票这个职业会不会有一些考核，或者是一些入职门槛或者入职要求啊？ 这个、他自己小本生意经营。 不，但你这跟钱打交道，离钱近，你像我们要招财务或者招这种在金融领域里边招会计或者招这种内审什么风控那些，都是有那个面试的时候都是要看这个人的那个一些特质的，比如说有一些人特别守原则，做事有这个特别死板，这种人反而是容易被招进去的 啊、 哦、啊！ 你的意思呢，就是这还是跟性格有关系？ 这跟性格有关系，但有些人对吧？你去面试他，然后你跟他说给我讲一个过去成功的故事，哎呦滔滔不绝，口若悬河，你就不敢招他，你知道吧？ 嗯嗯，好， 嗯， 华兴的意思就是有的人天生就适合开彩票站 啊，对对对对对，就他可能会就是容易形成一个刻意的一个怎么讲？说不好听点叫固着，叫信念固着、嗯；说的好听一点就是为了这个捍卫这个信念就这么坚持下去、嗯。 好， 嗯， 其实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都会面对一些诱惑，有的呢是赤裸裸的诱惑，是吧？ 嗯， 不管是金钱还是。个人，有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会动一动啊，那个念头啊，思念、贪欲，有的时候呢，会在瞬间占据了我们80%的大脑。 嗯， 但也有的时候，哎，我们会像这位老板一样啊，见钱不为之心动。不管怎么说，我觉得，有这样的案例在我们身边，有这样的人物在我们的身边。多少就会坚持啊，或者是说会加深我们这个内在的信心，就是如果你的身边老有这样的歪门邪道的事情发生， 嗯 啊，老有这个邪不压正的事情发生，你慢慢也会动摇心里的信念啊。虽然你的性格有很强大，你的家教啊，你的这个人品你觉得非常的过硬，但是多少也会慢慢的撼动啊我们这个信念的大山。那这样的事情如果发生的多了的话呢，再加上媒体的一传播的话，诶，它这种影响力可能就会放大，就会变成那几何的效应。好，听众朋友，如果您是这位老板，您会见钱不言开吗？华兴刚才说的第一个理由让我想到了前两天我在网上看了一个小视频啊，那视频呢是一对夫妇还是一对男女朋友啊，他们就是做那种视频自媒体，到很多小店啊去吃东西，然后拍下来啊，就这个店好好吃啊，他们向网友推荐啊。有一天呢去了一个卖鸭汤饭的小档口，特别小啊，大概也就摆那么四五张桌子那么大的小档口，是一位男老板。那个男的一边吃啊，说这个汤啊，这个非常香啊，非常鲜，而且又不腻啊，把鸭的那个腥味儿都去掉了，非常好吃啊，这么便宜才卖、这么好吃才卖这么便宜一碗啊，然后就采访一下那老板，都是手机自拍那种感觉啊，然后老板说，我不至于啊，是吧？我就是想要做一碗好吃的鸭汤饭给你们吃啊，我有辆宝马，啊，说哎呀，你开店挣辆宝马呀、啊？不是啊。我跟你讲，我有七栋房啊，七栋啊，七栋啊。那个男的跟他的老婆或者女朋友在吃饭，本来挺开心的，然后听到这个卖鸭汤饭的老板说我有七栋房，再也不说话了，然后默默的再把那碗饭给吃了。你看这位老板做这事儿图的是什么呀？ 啊，就是开心呗， 就是开心，是吧？他就是想纯粹的做一碗。鸭汤饭，是不是跟这个彩票店的老板是不是有点像？我就想安安静静的 卖彩票，不图别的啊。其实人生有很多选择，人生呢也有很多乐子啊。希望大家都能够找到自己人生的价值。好，这里是职场帮帮团，在片花之后呢，我们要请华欣来回答听众朋友提出的职业咨询的一些案例，稍见。 不交学费的课堂， 真材实料的案例， 亲身体验的讲述， 每天12:30到13:30， 职场帮帮团全力支持您的事业提升。 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记得在上周的时候，我们说到的一个叫 5WEH 的事儿，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什么叫 5WEH 呢？我们还是从这位听众朋友的问题出发来说一说。这位朋友他说，我们公司啊花了10几万请一老师来讲课，那是满满的鸡血啊，快2个月了，参加培训的都是领导，现在给我们制定让我们每周2次以 5WEH 来讲述自己工作当中遇到的问题。五呢就是1234 5 W 就是英文字母，一就是1234 H 呢也是字母 5WEH 啊，以部门开会的形式，每个人呢要做5分钟的演讲。可是我是公司财务部的一名小会计啊，财务部总共6个人，分工也算细。这第一次开会的时候，我完全是懵的。现在想想，没有这个，我完全可以好好干活。做出这个计划对工作也没什么用啊，反而是压力，感觉自己呢没啥好讲的，但又必须讲，好无奈。我只是一名会计啊，每个月的工作基本上都是重复的做，问题也会有，但不会每周都有啊。我就有一种没什么好说的感觉，是我融不进现在的职场了吗？我真的不太理解这个 5WEH， 每周一和周五演讲，一想到这些我就不想上班，简直是黑色的2天。首先我们为大家介绍一下什么叫 5W 和 EH 啊，这个呢是对选定的项目工序或操作都要从5W 以及1H 这6个方面提出问题进行思考。第一个 W 是 Why， 和因，为什么。第二个是 What， 就是何事。第三个是 Where， 和地。第四个是 When， 何时。第五个呢是 who 和人啊，就是从原因、对象、地点、时间、人员，以及一个 H 就是 how 方法，6个方面提出问题进行思考。这 5HW 有用吗？华兴， 有用。 有用在哪儿啊？ 他那会计比如说他在做账的时候出现一些问题，3张表出现对不上的问题，对吧？那他第一步就得问第一个 why，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这个中间哪块那个财务哪块账目出现了一些问题，对吧？税务的哪块账目出现了一些问题。然后呢他就第二步就是 what， 对吧？这个 what 就是如何把这个配做平，把这个表做平。账目出现了一些问题，对吧？税务的哪块账目出现了一些问题。然后呢他就第二步就是 what， 对吧？这个 what 就是如何把这个配做平，把这个表做平，财务这个表做平。然后第三个就是 when， 然后就是 where， 在什么地点做平，对吧？还应该是在什么时间，因为他那个财务那个月末月中是时间重要的时间节点，还有季末季中是重要的时间节点，然后在什么样的地点，一般财务不可能回家来去做，都得在公司去做。然后呢需要谁参与，不光是需要他，如果是财务账目比较大的话，可能还得需要他的经理，甚至需要老板参与。对吧。然后第四个是怎么去把这个去做平，可能会有一些方法，这不就是个 5WEH 吗？ 这么说是有用的，但是呢每个星期要讲2回，有这么多可讲吗？ 他每对吧，一般来说这属于质量控制，就是在做质量控制的时候会用到这个东西，财务也有质量控制问题。 但是没这么多可讲啊。 他刚才讲的那个事儿，就本身那个就是他那个讲述就是个 5WEH， 你看到 他讲的很好，但是不能把这个牢骚放到这个。 但是我发了一个牢骚，你看啊，公司让我去讲，让我去做 5WEH， 这是个 what， 对吧？对吧。然后呢时间每天上午5分钟。对吧？是问在哪儿，在公司的地点，谁来讲？我来讲。然后我该怎么讲？我该用 5WEH 来讲。为什么要讲这个？我一直没想明白。对吧？不就是这个？这不就是个 5WEH？ 他要是有这个胆子，在公司里用这个 5WEH 来吐槽公司的这个培训，我估计就不会来问咱们了。 是吧、啊、 所以 但我支持你可以用这种方式这个活学活用吧、也让领导知道啊、这个培训到底和我们工作有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这个培训到底是谁请我觉得这个培训可能有一个问题就是培训师啊我觉得所有的培训底下人觉得不好的大多数的问题都是培训师没讲好、因为我也是培训师我知道问题出在哪儿 出在 哪儿并没有讲出这个 5WH 对他每一个人的重要性来 就是 所以他就会觉得没意义对吧他那个 Y 第一个 Y 没讲就是培训师也应该用 5WH 来讲这个课你知道了吧 你就为什么要做这个培训 对他第一个 Y 他没讲清楚知道吗所以好多人就会觉得你这就强迫我弄一个任务 好吧那我们先解决任务的问题吧再解决领会的问题好不好先把这个差给交了每个星期要讲两回。 对然后我的观点就是我要是培训师我就跟他讲为什么每个星期要讲两回要讲一段时间。你们知道要养成一个习惯对吧现在有一个说法叫21定律就是你连续不断重复21次你就养成这个习惯。其实 5WH 是一种习惯是一种一旦遇到问题就该如何去处理问题的一种习惯。如果你只做一次你这个习惯只印刻了你一次然后你后边就会忘了。所以为什么让你每周讲两回就是为了养成这样的一种习惯到慢慢的你就会变成自然而然的再开始你肯定会别扭的但慢慢你就会变成自然而然的这个时候对最大的好处第一个是工作效率提升从公司角度来讲然后第二从你个人角度来讲就是在以后呢你会变成形成了一套比较好的模式以后你在做账或者财务的时候你可能个人效率有提升那很再一个重要的东西就是未来你的晋升啊什么加薪啊可能都得有关系你说就愿意干了 好我给你提供一个思路啊不是每个星期要讲两个吗然后呢你是从这个 5H 里面每次挑一个再加上一个 H这不能讲三个星期吗是吧你一次别走抢了啊这一周呢讲对象和场所是吧就讲我们到底要干个什么事儿这个事我得想清楚我这个会计到底是干什么的是吧工作有哪些核心的内容在这里面再分解有哪些是对我们公司最重要的是不是哎这些那包括场所什么地点干是不是那这个怎么解释呢就我这个工作我在家里干行不行我去客户那干去事务所那干要多长时间等等是吧我在单位干目前怎么来提升我们的工作效率你分拆一下不就又 出来不用分拆其实每天都能我这个事儿啊其实每天都能讲 每天都能讲 每天都能讲这其实就是一个讲故事的套路就是说那些善于讲故事善于整理故事的人这是一个最典型的讲故事的套路对吧 就是你每天都有工作计划 小学生作文嘛对吧时间地点人物事件嘛不就是 对 行经过结果嘛对吧 就像写日记一样 对啊就每天都能讲其实挺容易的 好 就说明就他讲不了这只能说明我们小学教育没教育好他 当然这个培训师可能也没培养好是吧 对 大家呢都觉得这个事儿跟自己的实际工作呢比较的脱节那换句话说啊很多的单位是不是也存在类似的情况呢就是培训师在那慷慨激昂啊满满的这个鸡血啊唾沫四溅底下的人呢昏昏欲睡还在想哇还那么多活要干呢还在这儿耽误时间走了吧又不行听呢我这事儿没干完怎么办 不是这还是培训师的问题培训师没讲好我你请我去讲 那如果说啊如果这就是这培训师了走不了了公司花那很多钱呢对不对我也不能走但是活也没干完这该怎么统筹安排接下来的事情呢 不是这个事儿不就是让他每周花五分钟吗五分钟 但是还得去听啊老得去听这课呀 啊对这也是课程设置的问题 那怎么解决 怎么解把作业做了不听课就完了吗这上大学的时候不经常这样吗对吧我们把作业做了然后考试考了就不听讲呗一样能过 啊、哦、但是这个时间耽误了 就是你可以培训师你讲的不好嘛对吧就是你上学的时候也有嘛你上中学的时候老师讲的不好你也不敢说啥大学老师讲的不好但你还得过对吧老师讲不好我就不听了呗我们好多同学都这样然后就看自学看教材自学完了之后该考试考试人考试照样得90分。 哦你是这个意思啊就是说如果这个培训师讲的太烂的话呢你就凑合着把这个几个问题给对付了是吧但是他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我觉得你可以这样就是有很多计划性的事儿你就在这个课堂里面去想去完成实际需要动手去做又需要回到办公室去做的 那没办法了，那下了课您再去是吧， 嗯， 做好这个时间的这个规划安排，这个点呢你就相当于给自己工作做计划了， 嗯， 你不能够这个分身呢是吧， 对，你可以用 5WEH 给自己的工作做计划 啊，你就在这个里面或者你学点别的也可以是吧， 嗯， 好，总之啊，其实从企业的角度来说呢，真的要去反思一下自己给这个员工们做培训到底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这么两天是开学的时候嘛， 嗯， 前两天我在网上看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这个装备，就是很多教室里不都有摄像头了嘛， 嗯， 这种摄像头能够捕捉每一个同学的脸部一些特征， 嗯 啊，是专注的在听讲啊， 嗯， 还是有点犯困，还是到处动走神， 嗯， 最后能出一个评价表， 嗯， 啊，这堂课学生的专注力大概是多少， 嗯， 有多人走神了， 嗯 啊，有多人呢举手了， 嗯， 啊，最后统计一评价表， 嗯， 啊，这堂课学生的专注力大概是多少， 嗯， 有多人走神了， 嗯 啊，有多少人呢举手了， 嗯， 啊，最后统计一结果出来给老师， 嗯 啊，老师拿这个就能明白，哎，我这堂课还有哪些需要改进， 嗯， 哪些时间 不，这是考核老师的还是考核学生的 不知道他们怎么用这个数据哈， 嗯， 所以我想说的是，如果公司啊要做这样的培训的话，你没有那钱去买这样的装备，但至少呢也要现场看一看大家真实的表情哈，其实有时候表情是不会骗人的， 嗯 啊，大家也许写的报告啊反馈意见都说很好很好，因为，这些都人事部办的嘛，或者说其他的部门组织的啊，也不能够，怎么样，所以呢，哎，作为这个公司的大老板，你得要知道培训的效果怎么样啊，有没有把这个钱花在这个需要花的地方。这个方法我觉得可以借鉴一下。好了，听众朋友，我们即将进入的是这一节的广告，在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职场帮帮团，稍后见。 左眼吧，跳跳，好事要来到，不是要升官就是快要发财了，左眼吧，跳跳，那吉祥的预兆，就算什么都没有也让我心情好。手机快没电了，充电器也找不到，房东又来催着掏钱，房租还没交，昨天同学聚会发现别人都混得比我好，不高兴喝得有点高，合伙经营自己单调，全都试过了，生意难做朋友坑我，工作也难找，水到渠成的事情倒是做了一件，女朋友和别人好，左眼皮跳跳，好事要来到，不是要升官就是快要。 鲜牌灵芝茶是从灵芝中提炼精制而成的冲剂型保健食品，充分保留了灵芝的有效成分。 鲜牌灵芝茶具有免疫调节、耐缺氧、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合体弱多病及免疫力低下的朋友，在缺氧环境下生活工作人员、工作量大的脑力体力工作者等人群服用。 鲜牌灵芝茶，不喝不知道，喝上真奇妙。 鲜牌灵芝茶咨询电话6618-2780。 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保健品不能代替药品，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与你相约书香北京系列评选活动，寻找你身边的优秀阅读示范社区、书香家庭、金牌阅读推广人、最北京实体书店。

直接卖掉房子辞职回家，回家拼一次。但如果失败呢，我的生活保障就没了。第二，考个公务员回家，然后和同学业余时间种药材，如果经营的不错，再辞掉工作专心搞药材，这样万一失败还不会没有饭吃。三，不辞职，以现金入股的方式让我同学负责那边的管理，如果效益比较好呢，我再辞职回去干。但这样呢，由于我人不在家乡那边，很多事情就不太方便操作了。哎呀，最近想这些事情啊，觉都没有睡好，也没想明白，想问问大家该怎么办。嗯，他想创业了， 嗯， 想家了，同时还想有一个稳定的生活，都想，愿望是好的，现实该从哪条路出发呢？他有三条路，三个方向。 嗯 嗯，华西你给分析分析。 这个创业做这个事儿，他听的都是成功的案例。 嗯， 就是什么亲戚啊、朋友啊，然后说没问题，肯定能卖啊，什么之类的啊。肯定能种出来啊什么之类的，听听有没有失败的案例，我觉得听听。 嗯，就是说这跟那个养鸡养鸭一样，是吧？ 对， 你不要 没种出去， 大家都想吃土鸡， 土那什么，然后种出来这药材都不行，都不能用。 嗯， 然后那个说能卖，结果真的种出来，结果发现这个卖不出去。那过了一旦过了某个季节，它有可能是按季的，一旦过了季节就没法用了。 嗯， 啊，全砸手里了。有没有这样的失败案例？听听，听的都是成功案例，就会给人一种。给人一种这个怎么样幻觉，就是我也能行。 他其实也说到这一点了， 嗯， 会不会只是想象的比较美好，现实会遇到多大困难不可预知。 对，然后呢，那要预知呢，就是听听失败的案例，找找再找找看看其他的什么，有什么同学朋友或者本地的那些那个其他的陌生的人， 嗯， 然后跟他们聊聊说怎么样啊，行情怎么样啊，生意怎么样啊，能挣多少钱啊，有没有淡季啊。如果那个正好不出了，因为那个农业它有织网理论，有一个东西叫蛛网理论，就是这个叫什么，猪肉价高的时候，反而那个就是大家就都会一块去养猪，结果一块去养猪呢，就导致了猪肉价降低，然后伤农，然后这个时候大家又都不养猪，不养猪又上去。 对，这农业有大小年之说。 对，大小年这种，说你这个药材是不是也有这些啊？这都得聊聊，要不然的话，你这个光看好的，你先知道那些不好的到底是什么样的。 嗯 嗯， 换句话说呢，他还没有做好这个调研的工作。 对， 但是他有这个条件啊，他那个同学家里是做药材生意的，你既然已经是接触到这个行业了，多少也能够了解前端这个种植到底是怎么完成的。 对， 有这个条件啊。 对， 这第一步，你首先做好全面的调研，不能只看这东西有销路，你还得看这东西怎么出来，怎么种出来。好，这个呢，如果定了啊，定了，就是说那确实有困难，但是也有人挣着钱啦，也有人赔钱啊，是吧？这个事都是人干的嘛。那他接下来要做三个选择，你觉得哪一个？ 然后呢，其实第二个和第三个呢，是给自己的那个怎么讲，是我们叫哑铃型选择嘛。哑铃型选择就是我在一个我花20%到30%的精力去赌一把，就是创业就赌一把嘛。 嗯， 然后剩下70%和80%的精力去找一份做一份稳健的工作，比如说考个公务员啊或者什么之类的。 嗯， 啊，就不辞职啊，这都是稳健的工作。 嗯， 对吧，这叫哑铃型的打法。这个大多数稳健的人都用这种哑铃型的打法，就是我假如我赌的那一把那个就输了，那也就亏了。 嗯， 但是我认了。嗯， 但我认为你如果回去考个公务员，然后你那边还工作着，心里还操着心要种药材，这事儿不太容易干啊。 不太容易干是吧？ 啊，我觉得你的这个精力太分散了，哪都干不好。 嗯， 对，这个我觉得风险。 还有一个第二个就是考不上公务员怎么办？就考公务员，他也有考得上考不上，他也不是说你一考就能考上嘛，对吧？ 好像心有这个胸有成竹似的，是吧？ 嗯， 这个太乐观，是不是？ 嗯。 第三个呢，就是我倒是赞同， 嗯， 就是大不了你亏点钱。 嗯 嗯，如果你一定要看好这个事儿要去做的话，第三个就是不辞职，以现金入股的方式。 对，就我先沾一会儿，沾着，对吧？然后那个观察一下，了解一下。 对。 要挣着钱呢，或者说感觉这是我摸着这规律了呢。 嗯。 我再压大的。 对。 嗯。 他说由于我人不在家乡，很多事情不方便操作。 嗯， 你可以把自己想象成什么呢？你不要把自己想象成合伙人的角色，你把自己想象成 天使投资人的角色行不行？ 那也得关注，想象成基金基民就行了，就买个基金等于就是 是吧？既然是你的同学，你要做好他的这个调查工作，是不是？ 对， 你这个亲兄弟明算账，你也做好这个背景调查。 嗯， 我倒倾向于这一种啊，你就算是投资人，你也不能天天在那企业待着。你既然投资他了，你就得信任他。 嗯， 要不就别投。 对， 是不是？ 对 啊，你不要把自己想象成啊，我人不在那边，很多事情不方便操作。那你还是一个合伙人的角色。哎呀，我要这个参与决策呀，我要这个去负责管理哪一摊啊？我觉得那这你的身份， 不等就等于就等于你那朋友 跟那个做公务员是一样的， 就等于你那朋友拿大股份，然后你他就等于众筹，你就是一小股东， 你就是现金入股， 对，现金入股小股东，然后等到年底看有多少分红，财务那个什么一下，看看财务报表。 是的，你大不了你就赔你点这个原始资金，是不是？你没有浪费时间，也没有去辞职啊。第一个我认为是不太合理的，就是辞职回老家，然后来咱们抄一下我干吧。 嗯， 这个两个风险都有， 而且他以前没干过，他这个事儿，他对中药药材这块都不太懂。 对，这是一个风险。 嗯， 第二就是你那工作也没了，以后这个失败了，你再去找也没有好工作了。 你那就只能打工了呗，就到药材厂种药材呗，卖药材， 是吧？就这个确实是有点破釜沉舟的感觉了。现在好像还不至于，是不是？ 嗯， 因为你这八字那么一撇呢，就像华清所说的，这药材你能不能种得出来还不一定呢，你就把工作给辞了，回去就啊跟同学一起干，这个有点不太理性，是吧？再说了，你辞了职也没必要卖房啊。 对啊，没必要卖，就你没必要弄那么大一片地去种个药材啊，你弄个小一片地啊，对吧？试验田。对吧，种一点然后看一看有没有什么销量，种的怎么样。那好多那创业的一开始不都也要真的做一个自己的产品，都是先试做一下看看怎么样。 嗯， 如果试做的好，然后再铺规模，再加量，再找融资，找投资。对。 是是是。前两天我看一本书叫 How Google Works, 好 ,How Google Works, 谷歌是怎么工作的，这本书很经典啊，就谈到就是说他们谷歌有很多的新的业务啊，都是用这些工程师 20% 的时间开发出来的。 嗯 啊，就是在他们工作之余自己哎觉得这块可以探索一下，哎没想到玩大了，成了他们的很多的核心的或者说主要的业务了。 嗯， 我觉得作为想创业的朋友来说啊，前期你也可以这么来做。是不是啊？不要咔，这块不要了，那块抛家舍业了，全投入进来，因为这东西雏形的没有一个，你就这么进去，那最后岂不是啊赔了夫人又折兵吗？他说最近想这些事情觉都没有睡好。 嗯， 哎，这种心理是不是好多人都有？就一想到什么事儿就激动的不得了了，恨不得明天就开干。 不，因为他对那个理想想的太好了，我觉得还是就是他觉得哟那个以后就发多少财融多少钱，然后就上市，然后就怎么样怎么样，自己就会这个咸鱼翻身。嗯，这样没这消息呢。 嗯， 对吧？就我就全当没这消息，对吧？从来没出现过，对吧？也没这么一朋友，也没这么一种药材的，该干嘛干嘛，对吧？ 只因为一个念头心动了。这个最要命的就是心动。 对，这是个诱惑，对吧？没 诱惑了。好，那就算他不回去，是吧？他也不投资，他还安心的在这儿工作。可是他有一句话他也说了，他说我不太喜欢现在的地方。他没说他是在哪儿啊。不刻意指某个城市，反正他不喜欢他现在待的这个地方。另外呢，回家的愿望越来越强了，是不是年龄大了的原因？想要和父母在一起，那这个局怎么破呀？ 那就先回家探索，也不一定光干这工作呀，对吧？他不是有公务员，还有其他的什么工作吗？然后还有把父母接到这边来，行不行？ 这个就是和创业是两回事儿了，就是你要 就创业这件事儿是一个意外事件，就是我们假如没这个意外事件，然后他说哎呀我现在工作做的不顺，或者我不想就有点厌倦了，然后我想回家了，那我们就看回家还有什么样的选择，然后还有把父母接到这边来，行不行？ 这个就是和创业是两回事儿了，就是你要 就创业这件事儿是一个意外事件，就是我们假如没这个意外事件，然后他说哎呀我现在工作做的不顺，或者我不想就有点厌倦了，然后我想回家了，那我们就看回家还有什么样的选择，一二三四五，对吧，然后哪些选择靠谱，哪些选择不靠谱，然后呢这个留在这儿有什么样的选择，对吧，他要的是跟父母在一起，对吧，不一定是回家嘛，他回家是吧，回家的目的是什么呀，对吧，那有没有把父母接过来的可能，一二三四五，对吧，不同的选择。 那这个时候也不能够求两全，就不能说你现在的这个城市工作稳定，收入还可以，又买了房了，哎呀你觉得父母怎么没有在我身边，回到家之后呢父母在身边，哎呀怎么这个工作怎么这么不好啊，这一块怎么这么玩不开啊，北上广什么解决了什么容不下我的一张床，是吧，到了老家我的灵魂无处安放，这不能这样，你得把这个好坏都想好了，然后选择一个你能接受的最优的一个结果，是吧，没有完美的，好啊，这位朋友其实他的情况呢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也许好多朋友还羡慕来不及呢，是吧，但是他呢正是有了一颗不安分的心，所以呢想重新挑战一把啊，祝你好运。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来看这位朋友。哎呀，这位朋友呢，现在的感觉呢，其实我觉得我也有过。华兴，不知道你有没有过啊？我给你念一念啊。他说最近是公司的淡季，没有上半年忙了，一下子闲了下来。我打算好好的看书、考证，就考一些证书什么的。可是一页纸也看不进去，我不停的刷微博、刷知乎、刷天涯。一看到好看感兴趣的内容就乐呵呵看两三天不撒手，看完呢又觉得好丧，十月就考试了啥都没看，听讲课视频没看两分钟又开始刷微博了，感觉人生好没劲，工资低没存款，想出去逛逛又觉得浪费钱，想好好追个剧又觉得浪费时间，出去看电影觉得不过如此，天天就瘫在床上瘫在办公桌椅上，有什么意义啊，有什么干劲呢，哎，感觉行尸走肉一般，惯性的上下班饭也不好吃，味同嚼蜡。你有过这感觉吗？ 有过， 其实我们都有过，是吧，不是你一个人行尸走肉，我们是一群那个植物 都是语言上的巨人，行动上的侏儒， 其实阶段性的都会有这种就是厌倦啦，这个没有动力啦，就想做点这不费脑子的事儿啊， 对，然后也不会不也不是做不费脑子的事儿，一般这个想学习都会干三件事，第一件事叫做背单词，第二件事叫做买书，第三件事叫做报健身班，然后呢一般背单词呢一般我给大家说个词儿叫 abandon, 对吧 ,abandon, 是 吧，就是你在背单词的第一个词儿，对吧，然后再给大家说个词儿叫 amusement, 一般你背到 amusement 就再也背不下去了。 还没有背到 B 呢 对，然后呢报健身班也是，你把你健身班你把钱花了，然后开始上两次健身，对吧，然后都不上健身课，去跑步机上跑两次，然后大概期也就是一个星期的效率，然后买书呢就属于这种叫买书如山倒，读书如抽丝嘛，就是这样的生活， 那读书如烧纸就好了好，那其实很多人都有啊，你没必要觉得自己那么的丧，是吧，你这是正常反应，是吧，你要是天天打鸡血我们才觉得你跟我们不一样，是不是，要接纳一个不那么上进的自己，然后华兴 啊，然后呢那个那你比如说假如健身，对吧，有好多人你看到有很多人确实瘦了，对吧，你说他怎么瘦的，对吧，他可能也是原来那么晃各种那什么，就确实瘦了，我觉得这个事儿吧不一样，就是你找着自己痛点，你知道吧，比如说我认得一个人，我认一个老师，对吧，跟我一个好朋友，然后他瘦他是怎么瘦的呢，他也去一开始他老婆先健身，对，为了让自己变得更美，就有一次他也不想健身也不想瘦，然后他去接他老婆去到那个健身房接老婆，然后你知道那个他老婆健身教练是男的，帅又帅，然后对吧，肌肉，穿着一小背心，正在跟他老婆拉伸呢，就健身完了之后要做拉伸嘛，然后哎呀那个样子，然后贴得特别近，然后于是他就受不了了，就是回来就跟他老婆说以后我也健身我给你拉伸，然后他就开始健身坚持下来了， 吃醋能够改变一个人学习健身的这个动力， 对 啊，我身边还真有一个人，他跟他现任的老婆就是在健身房里认识的， 俩都是反正健身爱好者， 嗯， 这是男的啊，在那里面认识了一位女孩，然后结婚了， 嗯， 也挺好，是吧？ 对，我的意思就是说他不疼，你知道吧？他学那些东西他不疼，他没有想过说他如果不学，最后未来会怎么样？可能会特别惨啊！你想一想，假如你真的要不学，你的工作就是这样的。你想你的那些同事们，他们可能都学了，然后这个时间那个什么都学了，三年以后没准他们就。对吧，这个升职加薪了，然后收入可能是你的一倍两倍，然后买了大房子，对吧，你住在他们的大房子，他请你吃饭，对吧，你住在他们的大房子里喝着他们的开的红酒，你心里边什么滋味啊，你心里可能会去想说，哎呀，如果我当初这样的话，那个请别人吃饭的人就是我了。 其实解决这个问题啊，我们的节目呢，不管是在这个职业生涯咨询的这个领域，还是说这个职场阅读的这个角度啊，我们都给很多朋友提供过方法啊。首先要解决的是心态的问题， 嗯， 第二呢要解决的是方法的问题、啊 嗯、 就是怎么提高你的这个技战术啊。首先你要想、这个拿奖牌，你要有这个动力，对吧、 嗯、 我要夺金，我要打败去年战胜我的那个对手等等，你要有这个明确的目的、 嗯、 第二就是怎么科学的来练习的问题了， 嗯 啊，嗯，不管是看书还是考证啊，也有个技巧的问题。首先得解决一下你的态度问题，是吧？ 嗯 嗯，他说了，人生没劲啊，工资低啊，没存款啊，出去逛呢又觉得浪费钱呢、啊。 嗯， 他现在痛点就是缺钱。 嗯， 这是他目前来说最能刺激到他的点，或者说他想升职加薪没有这个机会。 嗯 嗯，哎，学什么能马上挣的钱？ 到处看看别人都怎么学的呗，就有那种。确实有很多鸡汤文章哈，比如说我当年一个月挣300，现在一年挣100万，我是怎么做到的，对吧？你看看，多看看就知道了。 嗯 嗯， 看看网上的这个励志文章。 然后一个是网上，一个是他身边有没有这种就是咸鱼翻身的人？ 哎，我觉得还是得找一个实实在在的例子。 对， 嗯， 身边如果有咸鱼翻身的人就好，就你看看他怎么个咸鱼翻身的。 嗯嗯，就是这个时候你还是要主动的，不会有人上门来说，哎呀，你怎么这么不上进呢、啊？你这样下去怎么得了啊？ 嗯、 那除了爸妈。没有人会那么说你， 嗯， 啊，老板只会开你，啊， 嗯， 你这个时候要主动去找一个你崇拜的偶像， 嗯， 你去向他学习，说我最近很丧，啊，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然后还有就是，还有啊，结个婚生个孩子就行了， 那个 就是你钱都花了， 我不赞同， 你钱都花了，然后你说，哎呦，你看看我孩子长大以后，我得给他更好的教育啊，这些都得出我来花钱啊，嗯， 再苦可以苦自己。 还有，你生个孩子之后，生个孩子之后，这个爱因斯坦说过一句话，叫做养育孩子最好的方式不是。叫做以身作则不是养育孩子最好的方式， 嗯， 以身作则是养育孩子唯一的方式，所以你想你生个孩子你也这么晃，你想想你希望你孩子以后这样吗？对吧？ 如果他还没有找到这个出路的话，那孩子就毁他手里了。我觉得再说了，他这样的话能不能找到，这还得看缘分呢，是不是？好，那非常感谢华星今天做客我们的职场帮帮团，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啊。我们想跟大家说，其实内心有的时候有一些惰性啊，有一些倦怠，这是完全正常的。天天亢奋跟吃了兴奋剂一样，那也是不正常的。但是什么时候呢，都要有一个度，我们什么时候都要明确自己的目标，近期的、中期的、远期的，然后呢找到为之实现的方法，这样的话呢你很快就会回归常态。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接下来是北广购，明天再见。 有很大的差别，你我的力量也能改变世界。最近比较烦，最近情绪很 down， 每天看新闻都会很想大声尖叫，但脏话没用，大家只会心凶。我改变自己，发现大有不同。新一代的朋友，我们好好地加油。大声地说，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我可以改变世界，改变自己，改变父母，改变小区，要一直努力努力，永不放弃，才可以 坐拥新机场，难忘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新时代 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有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我的名字可能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在这群鸟里我绝对是明星大咖。我叫八哥，对对对，就是可以模仿人类说话的八哥。不光如此，我还可以听从主人的口令或者手势，主人走到哪儿我就跟着飞到哪儿，或者在主人的指挥下，在主人的手上肩头和人类一块玩耍。我通体是乌黑色的，具有一种蓝绿色的金属光泽，头顶到脖子的后面两侧面颊和耳语就像一个长毛一样。 我们主要生活在海拔2000米以下的低山丘陵和山脚平原地带的次生阔叶林、竹林和林园疏林当中，也会栖息在农田、牧场、果园和村寨附近的大树上，有时还会栖息在屋脊上或田间地头，经常在翻耕过的农地附近觅食，或者站在牛、猪等家畜背上啄食寄生虫。要论性格，我们八哥可是个乐天派，我们性格活泼，成群活动，特别是傍晚，我们还会集成大群在树上过夜。 如果您遇到我，可千万不要忘记喂我们点鸟食哦。不过您也不能乱喂，我们主要是以吃鸡蛋大米为宜，把大米放到锅里，用文火炒到黄而不焦，倒入盆中，趁热把搅匀的生鸡蛋液拌入米中，再搅匀，冷却之后掰开搓散了就可以了。不过我们八哥的消化力强，食量比较大，又是成群行动的，所以如果您要喂食我们的话，一定要准备充足哦。 我们每年都会经常在大兴区的各个林地、郊野公园出现，特别是南海子公园的鸟语瑶台，一听这个景区的名字就觉得这里简直是我们的主场。鸟语瑶台景区是南海子公园中心湖面的一座生态小岛，后来这里的山美、水美、人更美，吸引了好多我们鸟类家族纷纷进驻这里，渐渐的我们就把这里当做了展示声乐天赋的小舞台，被很多人亲切地取名为鸟语瑶台。 其实啊，这里是专门为我们栖息而建造的游人不能涉足的鸟岛，采用中国传统园林中的对景手法，形成了水上仙山的空间景观格局。岛上刻意选植了可供鸣鸟、涉禽筑巢的高大乔木和可供野鸭、鹤雁栖息的低矮灌木，形成了鸭雁争游分绿水、百鸟鸣啼试春生的鸟类天堂。 这里以生态的思想和生物多样性保护为设计的首要原则，坚持以北京的乡土树种为骨干和基调树种，合理进行乔、灌、草的搭配，运用植物典型特征建立和恢复人工结合自然的各种植物群落，不仅有利于生物多样性的保护，而且将动植物科普知识的普及融入到良好的自然环境当中，既能让游客和参观者获得知识，又激发了人们热爱自然、探索自然奥秘的兴趣和爱护环境、保护环境的自觉性。 大兴区的故事还有不少，千年大兴，百鸟栖息，我们下回接着说。 鲜牌灵芝茶是从灵芝中提炼精制而成的冲剂型保健食品，充分保留了灵芝的有效成分。 鲜牌灵芝茶具有免疫调节、耐缺氧、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合体弱多病及免疫力低下的朋友，在缺氧环境下生活工作人员、工作量大的脑力体力工作者等人群服用。 鲜牌灵芝茶，不喝不知道，喝上真奇妙。 鲜牌灵芝茶咨询电话6618-2780。 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